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歌。还有两天呢就是母亲节了，那最近我们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也征集到了很多朋友关于自己母亲的一些故事，今天一个小时的暖心呈现，也欢迎你和妈妈一起来听。 从小就喜欢依偎在母亲身旁，现在母亲刚好靠住我的肩膀。你的故事我的歌，关于母亲让你最难忘的故事，今天特别呈现。还有两天就是母亲节，千万不要只在朋友圈爱你的母亲，多花点时间陪陪她吧。 多花一点时间陪陪他吧。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黄小丽的点播，她说有一次和妈妈去 KTV 唱歌啊，当唱这首歌唱完的时候，黄小丽看到妈妈哭了，所以今天也想在开场把这首歌送给妈妈，来自张含韵，妈妈我爱你。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像一张白纸，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我有好多心事，却已不愿说与你知。我曾任性的排斥你爱我。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是母亲节主题，我们在之前呢也做了大概有两周多的时间，接近三周了，来征集你和母亲之间最难忘的，或者是妈妈最让你感动的一件事情，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作为一个集体的整理和分享。欢迎平台上的圆圆 Cherry、 水与火的缠绵、似水流年、泪雨尘缘，还有佩瑶。接下来的这段是来自公子，这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满文军的《懂你》，要送给妈妈。我的妈妈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每次开家长会呢，老师在上面讲，妈妈就拉着我一直在问我学校吃的好不好啊，累不累，然后跟我说高考压力不要太大，只要我健健康康的长大，她就已经很放心了。每次想到妈妈不认识字，去商场都要我陪着她去洗手间，我觉得我妈妈真的太不容易了，把爱全给了我，也把全世界给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懂你》，送给我的妈妈。 你静静地离去，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多想伴着你，告诉你我心里多么的爱你。一年一年 告诉你你的寂寞，我的心痛在悲喜。 懂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听懂这首歌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平台上看到风评木闪花开都来报道了，还有朋友问，哎，今天谢谢怎么没有来，没有听到念他的名字。其实谢谢今天一早节目之前就已经来报道了，而且还特别感谢，因为谢谢在这个节目当中还说要送思萌的妈妈一首歌曲，谢谢你。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快乐一天包括 Easy Time Song 都看到了。之前如果说你在平台上有发过你和妈妈之间的故事，那今天你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名字，还有你们之间让人感动让人难忘的一些回忆。今天是周五，同时提前两天要祝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妈妈节日快乐。还有在进入我们下面的有声来信环节，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声音把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了。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我是来自北京的徐女士，我经常开车的时候听广播，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妈妈、我的婆婆还有我的三舅妈，因为这三位美丽的女士都非常的爱我。我想点一首王力宏的《美》送给他们。其中有一首歌词是“你那么美”，愿他们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开心。 你那么美。失败的回，你是我宠爱的被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交集陪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的伤我的伤怀，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吻，你是我宠爱的被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交集陪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 是你让我心窝飞飞，写了一个全新的贼，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que te la di lo real， 你的美就是非常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曾遇了人难忘的相悲，心软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 小就喜欢依偎在母亲身旁，现在母亲刚好靠住我的肩膀。你的故事，我的歌，关于母亲让你最难忘的故事，今天特别呈现。还有两天就是母亲节，千万不要只在朋友圈爱你的母亲，多花点时间陪陪她吧。 欢迎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母亲送上祝福。说句心里话，刚刚也发来了，谁言寸草心，傲得三春晖。作为子女呢，都应该对父母怀有感恩之心，也希望千言万语能化成几句诚挚的祝福，跟自己的母亲跟妈妈说一声爱，说一声辛苦你了，也说一声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也说刚刚懂你这首歌也是我之前想点的，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经历，关于母亲想起来都是一些想要落泪的回忆。李少宇今天呢，他要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的是他和姐姐的故事。你一定很奇怪，今天所有的故事都是和母亲有关的，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姐姐的故事呢？李少宇在很小的时候，父亲是因为车祸去世，然后在他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母亲因为心脏病离开。从12岁开始，中学、大学、工作、结婚，都是姐姐帮着李少宇来操办的。有一年夏天，李少宇生孩子在医院，姐姐跑前跑后，还中暑了。少宇前几天给我留言说，姐姐今年有70岁了，这么多年她一直很照顾我，不像姐姐，其实更像是妈妈。每年呢，我都会给妈妈去买一顶假发，我想帮助她留住青春，我想帮助她为了我付出的那些时光慢慢找回来，因为我的姐姐才是我真正的妈妈。 妈，我想对您说话，到嘴边又咽下。 能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 你的妈妈就是来自羽泉的版本。今天希望你能和妈妈一起来听这期节目，12点到1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在公众平台上，丘比特还说，我在浙江嘉兴通过网络收听咱们的节目，今天也想默默地听一听每一位伟大母亲的故事。还有陌上花开说，听歌呀，妈妈最喜欢听民歌了，只是现在呢很少听，因为耳朵有点听起来不清楚了，年纪大了，所以有空我就会去陪陪他，帮他做点事情，让他看看我，看看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久呢。下面这段故事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谢谢，谢谢他说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妈妈不离不弃的陪伴。21年前，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和妈妈，在这之后，家里面的老人也相继地离开了我们，老公变成了前夫。难过的时候，我经常会问妈妈，我会问她为什么疼我爱我的人都要离开我，妈妈说还有我呀，我还陪着你呢。离婚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了，是妈妈在身边一直陪着我。今年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带妈妈出去玩了，所以想在节目当中跟妈妈一起来听一首歌，来自李健，妈妈我爱你，这是他翻唱的大海啊故乡。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 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

究竟是专辑的发行日期还是单曲推出的时间呢？继去年10月发行了由欧美说唱歌手 Travis Scott 参与的全新单曲 Deserve， 这首歌迅速登顶了美国 iTunes 榜首，让吴亦凡成为首位登顶该榜榜首的华人歌手。相信未来他将继续用更多音乐作品席卷全球。今年是汶川地震过去的第10个年头，为了表达对这一特殊时刻的祭奠，歌手李光创作演绎歌曲《这一刻》。这首歌用接近抽象的描绘回顾了10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催人泪下。李光在录制歌曲和 MV 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表示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这一刻只为祭奠逝去的人们。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今天节目的是主题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了北京音乐广播最近的公众号的征集，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自己和母亲之间最难忘的一些故事，有很多真的很感人，所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整理，来为大家替妈妈送上一份暖心的一份特殊的祝愿吧。 从小就喜欢依偎在母亲身旁，现在母亲刚好靠住我的肩膀。你的故事我的歌，关于母亲让你最难忘的故事，今天特别呈现。还有2天就是母亲节，千万不要只在朋友圈爱你的母亲，多花点时间陪陪她吧。 公众平台上的程也说，还有2天就到节日了，想点一首歌送给在远方工作的妈妈，祝妈妈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妈妈，我想你了。丽君也说，今天想点一首歌，我的老婆呢，7月份就要生孩子了，我们也要为人父母了，我感觉我的老婆真的很辛苦，所以今天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老婆，马上她也要当上妈妈，以后每一年我也可以陪她过母亲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牧原的故事，我们把这条也念完之后一并的把这首歌送出来。牧原说，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遥远的波斯尼亚，有一次跟妈妈视频，发现家里面电视正在看新闻频道，我知道家人很少看新闻，我就很好奇地问妈妈，我说为什么家里面会突然看到这个呀？妈妈说，因为只有这个频道能够看到波斯尼亚的天气啊，这样的话妈妈就知道我在那边的情况了。挂了电话，我特别的想妈妈，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送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送给牧原的妈妈，送给程的妈妈，还有丽君马上要生孩子的老婆，然后送给，开个玩笑啊，要送给丽君老婆肚子里面的孩子，因为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哦。 蛋糕，墙外大街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Aris 还在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妈妈是在2007年因病离开的。他到现在都还记得11年前的母亲节，我写了一张明信片，本来要寄给妈妈的，但是很遗憾，没有寄出去。还是很想跟妈妈说很多话，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祝各位妈妈节日快乐，要好好的珍惜有妈妈的日子，有时间还是要多陪陪她。归去兰溪也发来了，他说今年我48岁，和妈妈有太多的故事，当妈妈呢也有18年了，很多感慨。还是想说，其实不管到多少岁，妈妈在我心里面永远是最美的，永远是最年轻最漂亮的。 哪怕以前的那张老照片我只看过一眼，可是那一眼我会一直记得。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还蛮奇怪的，因为我可能会想到应该会有蛮多人会点它，所以我放在了下半时段来念，就是来自 Easy Time 所点播真的爱你。这位朋友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今天想在节目中对妈妈说，是你一直的包容我爱护我，虽然说我偶尔也会和你发脾气了，和你发发牢骚，但是你永远都是安慰我的。太多的话我想说，但是在今天我最想说的是，妈妈我爱你。这首歌送给 Easy Time 的妈妈，也要送给归去来兮和 Aris， 来自 Beyond 最经典的一段旋律。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亲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亲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提到妈妈的时候，我最深的感触是，最近几年跟妈妈经常打电话， 然后他会不断的重复说一些事情，有时候可能自己忘记了，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听着他说完，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在忙工作或者在干嘛，完全是没有过脑子的说，我说妈，哎，你这个刚说过了，然后妈妈就会特别抱歉的说，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老了，我忘了，你可不要怪我呀。那一刻我听得心里面特别的酸。小钟也分享了，他说妈妈特别的爱养花，养的第一盆是我买的，大概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吧，有一年春节我花了20块钱给家里买了一盆小花，一直是妈妈给他浇水松土，现在已经过去15年了，你能想象吗？这盆花还在养着，妈妈把它分成了好多小盆来送给朋友，然后每次回家都会带我到阳台上去看。这些年妈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经常不在家呀，我养花就好像在养你一样，看着它一天天的变化，总觉得你就在身边。钱佩瑶也分享了一个关于妈妈的小故事，有一次呢去看外婆，刚进家门的时候妈妈就脱了鞋赤脚走在地板上，然后外婆就在旁边唠叨她说，地板很凉对身体不好，妈妈跟外婆两个人还拌嘴，一会儿妈妈又自己把鞋子穿上了。那时候我就看到了平时我跟妈妈的一个状态，因为妈妈也是外婆的女儿，这些年妈妈在这家庭的付出让她变得不再年轻了，所以今天钱佩瑶也想在节目里面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 在母亲身旁，现在母亲刚好靠住我的肩膀。你的故事，我的歌，关于母亲让你最难忘的故事，今天特别呈现。还有2天就是母亲节，千万不要只在朋友圈爱你的母亲，多花点时间陪陪她吧。 在公众平台上，我们争取把大家的祝福尽量的多念一点。吴三曼也留言说，我的母亲呢更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一位小伙伴，一直以来我做的决定母亲都非常的支持，包括上学熬夜看书妈妈都会陪着我，现在母亲节快要到了，也想对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妈妈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妈妈，而且有一种亦师亦友的感觉，希望妈妈能够健康快乐，也希望以后能够去更多的地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陪着她多走一走，享受一下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把这段祝福让妈妈听到。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主持人你好，我想给我妈妈点一首张思源的《我想你知道》。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跟我妈妈闹了点不愉快，其实我也挺内疚的。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因为自己心情不好，然后其实牵连的是自己最亲的家人， 我相信他会知道我是无心的。我今天回去的时候会给我妈妈带很多好吃的。谢谢主持人。 这是大海今天早上跟妈妈闹的别扭，所以想点一首歌。我想你知道，我想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还有刚刚平台上有朋友说，这个刚刚放了《世上只有妈妈好》一首儿歌，说觉得哎，画风好像突然有些转变啊。你不觉得这是儿时的回忆吗？一下子感觉马上回到了六岁以前的状态。那时候可能不太会认识字，不太会说顺溜的话，可是这样的旋律都一直能够哼出来。还有一段关于妈妈、关于母亲节的有声来信，这是来自阿布。 亲爱的老妈，谢谢你一直以来用你的善良、宽容、乐观、幽默引导着我在人生路上前行。虽然我也已经有自己的宝宝，但你却让我一直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璀璨的公主。在这个母亲节，我想为你点一首你最近痴迷的歌，姚贝娜的《追寻》，希望你也能追寻到自己心中的梦想与美好。 姚贝娜的《追寻》，同时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母亲节特别节目。如果你想要回听，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功能栏点击974收听广播就可以来听了，或者是手机下载天天 FM 或者蜻蜓 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同时还要在最后有一张很开心很欢乐的图片要分享给各位，所以这个时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妈妈，你会收到一封画风清奇的很搞笑很开心的，希望能用这样的心情伴随你过一个好周末啦。还有两天就是母亲节，不要忘了下周一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们到时候见。稍后是永恒的魅力。